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在与李建成的争斗中，李世民都处于劣势。然而每到有战事的时候，李渊又想起了李世民，让他冲锋陷阵。不过战事一平，李渊对李世民的猜忌反而更加严重。这李渊猜忌李世民，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李世民事后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从中国大历史来看，恐怕确有其事。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皇家的父子关系不能用咱们普通人家的父子关系来衡量。皇家的父子既是父子，更是君臣。皇帝与皇子的关系既冠冕堂皇又微妙无比。一方面，每个皇帝都希望皇子快快成长，早日接过老爹的重担；而另一方面呢，皇帝又不希望皇子的羽翼过于丰满，那样的话自己的皇权就危在旦夕了。那么李渊为什么猜忌次子李世民，而不去猜忌太子李建成呢？原因很简单，李世民带兵多年，已经在朝中和军中积累下了丰厚的人脉。李建成呢，却因为多年留守，没有形成强大的关系网，因此上对李世民的猜忌自然要高于李建成。说到底，对于李渊影响更大的还是前朝往事。一阜阳间，天知地知的结局始终在他的脑海中萦绕，他是断断不会再步姨父的后尘。怎么办呢？就是之前提到的方法，对李世民限制使用。其实啊，皇子之间的争斗李渊并非不知道，他只是睁一眼闭一眼装不知道而已。试想，李建成把2000多名长林兵屯于太子宫左右，作为皇帝他焉能不知呢？他只是默认太子扩充势力对付秦王李世民而已。在他心中， 他绝不希望某一个皇子一股独大。然而善于搞平衡的李渊不会想到，他搞了一辈子平衡，却始终搞不定儿子之间的平衡。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殊不知皇帝更难呐。有句格言叫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三个回合交锋处于劣势的李世民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毕竟他的强项是骑马征战，而不是宫廷斗争。怎么办呢？难道坐等失败的来临吗？如果那样，他就不是李世民了。思索了几天，李世民将目光落在了洛阳，那里曾经是他擒获窦建德、平定王世充的地方，那里也是他的一块福地。既然这宫廷斗争捉襟见肘，那么何不退一步到洛阳去呢？退可以固守洛阳，进可以席卷长安。在李世民心中，洛阳就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块跳板。选定了洛阳作为跳板，李世民先是派出了邢台工部尚书温大雅去镇守洛阳，同时派遣秦王府的车骑将军张亮率领左右侍卫王宝等千余人进驻洛阳。在进驻洛阳的同时，张亮还领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私下里接纳山东豪杰，以应对朝廷多变的局势。为什么会有这项特殊的任务呢？说白了，就是李世民在洛阳扩充自己的势力，以应不时之需。毕竟长安城就在老爹李渊的眼皮子底下，在洛阳扩充势力要比在长安隐蔽得多。当然，为了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李世民也是下了血本的，交给张亮金银财宝无数。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钱能够解决问题，那就不是问题。说起来啊，张亮这个人在唐朝还是有一号的，后来名列凌烟阁24功臣之一。这个人的经历也挺复杂。早年间张亮以种地为主，李密起义之后他就跟随了李密。不过起初李密并没有拿他当回事，没有任何的任用。幸好当时李密军中有一场叛乱，给了张亮一个翻身的机会。张亮第一个向李密告了密，因为这次告密，张亮被提升为骠骑将军，顶头上司就是李世基。李密败亡，张亮就跟着李世基一起投奔了李渊，因此被任命为郑州刺史。要说这张亮的命也够苦的，就在他上任的途中，郑州被王世充攻陷了，张亮这个郑州刺史还没上任就被王世充给注销了。那个时候兵荒马乱，往前走上不了任，往后走道路不通又回不了长安，前后都无路，没办法，张亮一咬牙一跺脚，就亡命于共城山泽，当起了野人。这一当就当了有些日子，后来终于回到长安，房玄龄、李世基以张亮倜傥有智谋推荐给秦王李世民。这下张亮不用当野人了，改当了秦王府的车骑将军。知恩图报的张亮将洛阳的扩充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无论当地的还是附近的，听说张亮的招募都纷纷来投，口口相传张亮的扩充工作名声在外。这一下可惊动了一个人，那就是齐王李元吉。那个时候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也将手伸到了洛阳，他们俩也想在洛阳扩充实力，没想到洛阳地面上的强人都归到了张亮的帐下，听说行情还很高。张亮收编强人，行情很高，张亮原为秦王府车骑将军，这两条线索一并联，李元吉得出了一个结论，秦王府图谋不轨啊。李渊很快得到了李元吉的奏报，下令将张亮捉拿入狱严加审问。这下张亮的麻烦大了， 然而令李渊和李元吉都没有想到的是，张亮这个人太绝了。怎么个绝法呢？进了监狱之后，张亮居然是一言不发，无论如何逼供诱供，张亮就是一句话都不说，就像从来不会说话一样。那个年头审案主要看口供，不像现在你零口供，我只要是证据充足也能判你刑。那么既然张亮一言不发，零口供，那就意味着张亮无罪。过了一段时间，在秦王李世民的干预之下，零口供的张亮被无罪释放，依旧回洛阳任职，招兵买马的工作继续。零口供的张亮一举赢得了李世民的彻底信任。对于张亮，李世民的评价只有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洛阳的扩充工作在继续，长安的宫廷斗争又何尝停止呢？不久，李世民又遭遇了一次险情，这次险情也是一件历史谜案，事情的起因是一顿酒。资治通鉴的记载是这样的：建成夜召市民饮酒而振之，市民抱心痛吐血数声，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上幸西宫问市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你看，大半夜的，李建成把李世民叫过去喝酒，在酒里头估计是下毒了。李世民喝了以后心绞痛还吐血，幸亏有个淮安王神通，不但给他止了血解了毒，还把他扶回西宫。李渊来到西宫探病，一看二儿子让大儿子给折腾成这样了，也不满意，就斥责李建成：你不知道你兄弟不能喝酒吗？啊，从此以后不许在大半夜的喝酒了。那么在《旧唐书》和《新唐书》里边的记载也是基本相同，基本事实都是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饮酒，顺便在酒里放了毒。这件事情究竟是真还是假呢？看来只有天知地知。一方面，李建成在自己家里请客，然后在酒里放毒，这样的作案手法是不是太低劣了呢？另一方面，争储夺嫡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秦王李世民能在皇宫中射杀太子，那么太子在自己家里毒死李世民似乎也能说得过去。咱们只能说争储一切皆有可能。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在这次疑似下毒案之后，难题再次出给了李渊。四个皇子的相争必须有个了断，不了断迟早得出人命。然而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又该怎么了断呢？想来想去，李渊只能采用最简单的办法，一分为二。资治通鉴上说，李渊准备将事情简单化， 让李世民居于洛阳，自陕以东的地方都由李世民说了算，相当于分家单过吧。从此李世民和李建成各顶各的门头，两不相欠，这样也就没得打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一块饼能分，一个馒头也能分，这天下岂能是如此简单的从中间一分呢？即使中分后能够维持暂时的安宁，然而时间长了之后呢，一统天下的野心哪一方又能压得住呢？幸好这个馊主意很快就被叫停，叫停的居然是李建成和李元吉。难道他们俩爱好世界和平？当然不是，他们为的是降低自己的打虎难度。如果李世民出镇洛阳，见天子旌旗，自陕以东皆望之，那么以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李建成和李元吉从此绝不是李世民的对手。如果将李世民困在长安，势单力薄，那么打死这只孤独的老虎还是相对容易的。宁打恶虎，不惹群狼，关键在于难度完全不一样。中分天下无疾而终，分庭抗礼也不现实，困在长安的李世民不得不继续面对宫廷的斗争。坦白地说，若论宫廷斗争，李世民确实不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对手。其实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手段也并不高明，他们只是牢牢地抓住了一点，皇帝的安全感。难道李渊也没有安全感吗？是的，自古以来皇帝不缺的是钱，最缺的就是安全感，尤其是李渊这种50岁以后才趁乱登基的皇帝，他们的安全感比其他皇帝更缺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皇位是如何得来的，同时也担心皇位以同样的方式失去。现在国内大体已定，割据势力已经不再是皇位的最大威胁，那么现在哪种势力对皇位的威胁最大呢？当然是皇子，尤其是像李世民这种在军中有着极高威望的皇子。翻看唐朝的史料，我们会发现多数记载都是李渊猜忌李世民，一方面有李世民为自己贴金的成分，一方面却是出自真实的历史。事实上像李世民这样的皇子在历代都会被猜忌的，比如李世民自己在贞观年间也要废掉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尽管两人各有各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就是结党，而结党恰恰构成了对皇帝的威胁。李世民最终选择的皇子是李治，为什么呢？因为那时的李治刚刚15岁，没有结党，这样的皇子对老爹而言最安全。有了老皇帝李渊的不安全感，再加上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诋毁，李世民在李渊心中的形象日益陨落，久而久之李渊对李世民的戒心也是日甚一日，采取行动也只是时间问题。幸好这个时候还有中间派大臣起了一下缓冲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南陈的皇族后裔陈叔达。史书记载，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触也，且性刚烈，若加错意，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极，陛下悔之何及？陈叔达的意思很清楚，秦王为您打天下立下了大功，您不能把他废了，并且秦王这个人性情刚烈，您要是这么硬来的话，恐怕他一生气说不定就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到时候您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一语成谶，陈叔达的话阻止了李渊废李世民的心，却在无意中指出了李渊的险境，或有不测之极。武德九年的玄武门，那就是李渊的不测之极。然而即便陈叔达阻止，齐王李元吉还是不甘心，这一次他做得更彻底，索性向老爹李渊当面密奏：爸爸，咱们得除掉李世民，这是一家子什么人家呢？儿子找爸爸强烈要求弄死自己的哥哥，这李渊又是什么态度呢？